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3章圣诞舞会第68集。 一群斯莱特林的学生沿着台阶从他们的地下公共休息室里上来了。走在最前面的是马尔福，他穿着一件黑天鹅绒的高领礼服长袍，哈利觉得他活像一个教区牧师。潘西·帕金森则穿着满是褶边的浅粉红色礼袍，紧紧吊着马尔福的胳膊。克拉布和高尔都是一身绿色，像两块长满青苔的大石头。哈利满意地看到他们俩都没能找到舞伴。项目前门被打开了，大家转过头，看见德姆斯特朗的学生和卡卡洛夫教授一起走了进来。克鲁姆走在最前面，身边是一位哈利不认识的穿蓝色礼袍的漂亮姑娘。越过他们的头顶，哈利看见城堡前面的一块草坪被变成了一个岩洞，里面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仙子之光，意味着有几百个真正的仙子，他们或坐在魔法变出的玫瑰花丛中，或在雕像上铺扇着翅膀，那些雕像似乎是圣诞老人和他的驯鹿。这时麦格教授的声音响起， 请勇士们到这边来。 帕瓦蒂调整了一下他的手镯，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。他和哈利对罗恩和帕德玛说了一句， 待会儿见， 待会儿见， 就向前走去。叽叽喳喳的人群闪出一条通道让他们经过。麦格教授穿着一件红格子呢的礼袍，帽檐上装饰着一圈很难看的蓟草花环。他叫他们站在门边等候，让其他人先进去。等同学们都坐定后，他们在排队走进礼堂。芙蓉德拉库尔和罗杰戴维斯站在离门最近的地方。戴维斯似乎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，竟能得到芙蓉这样的舞伴，他简直无法把目光从他身上挪开。塞德里克和秋张也站在哈利旁边，哈利移开目光，这样就不用跟他们说话了。他的目光落在了克鲁姆身边那个姑娘身上，突然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是赫敏，但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赫敏了。他对自己的头发做了一些手脚，他们不再是乱蓬蓬的，而是变得柔顺而有光泽，在脑后挽成一个高雅的发髻。他穿着一件用飘逸的浅紫光蓝色的面料做成的礼袍，而且不知怎的，他的气质也不一样了。也许只是因为卸掉了他平常总挎在身上的20多本厚书吧。他也在微笑，当然了，有点紧张，但那对门牙看上去明显缩小了。哈利真不明白他以前怎么就没有注意到。 你好，哈利， 他说。 你好，帕瓦蒂。 帕瓦蒂用一种毫不掩饰的怀疑目光盯着赫敏，这样做的不止他一个。礼堂的门打开时，图书馆里那些克鲁姆追星俱乐部的成员大步走过，都朝赫敏投去极度憎恨的目光。潘西·帕金森挽着马尔福的胳膊走过，瞪眼望着赫敏，就连马尔福似乎也找不出一句话来侮辱他。而罗恩呢，径直从赫敏身边走过，看也没看他一眼。大家都在礼堂里落座后，麦格教授叫勇士和他们的舞伴两个两个地排好队，跟着他进去。他们鱼贯而入，朝礼堂前面一张坐着裁判的大圆桌走去。礼堂里的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。礼堂的墙壁上布满了闪闪发亮的银霜，天花板上是星光灿烂的夜空，还挂着好几百只胡计生小枝和常春藤编成的花环。四张学院桌子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100张点着灯笼的小桌子，每张桌子旁坐着10来个人。哈利集中思想，小心着不要绊倒。帕瓦蒂似乎很开心，他朝每个人露出灿烂的微笑，一个劲儿地领着哈利往前走。哈利觉得自己就像一条马戏团的狗，由他领着表演把戏。走进主宾席时，他看见了罗恩和帕德玛。罗恩正眯着眼睛注视赫敏走过，帕德玛绷着脸似乎在生气。勇士们来到主宾席前面，邓布利多高兴地笑着，但卡卡洛夫看到克鲁姆和赫敏越走越近，脸上却露出和罗恩一模一样的表情。卢多巴格曼今晚穿着艳紫色的礼袍， 上面印着黄色的大星星，他和同学们一样热烈地拍着巴掌。马克西姆女士脱去了平常的黑缎子制服，穿着一件淡紫色的飘逸长裙。可是哈利突然注意到克劳奇先生没有来，桌旁的第五个座位上坐着珀西·维斯莱。勇士们集齐舞伴走到桌旁，珀西拉开身边的一把空椅子，目光炯炯地望着哈利。哈利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就在珀西旁边坐了下来。珀西穿着一件崭新的藏青色礼服长袍，脸上一副得意洋洋、自命不凡的样子。 我被提升了， 珀西没等哈利开口就说道。听他的口气，你还以为他刚被选为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呢。 我现在是克劳奇先生的私人助理了，我代表他来这里。 他为什么不来？ 哈利问。他可不愿意整个宴会都听珀西没完没了地唠叨干锅底的厚度。 我很遗憾，克劳奇先生情况不好，十分不好。自从世界杯赛后，他就一直不对劲儿，这并不奇怪，工作太辛苦了。他不像以前那样年轻了，尽管，当然了，他仍然非常出色，头脑仍然和以前一样敏锐。但是世界杯赛对整个魔法部来说是一次可怕的失败。克劳奇先生因为他那个家养小精灵，叫亮亮还是什么的，行为不轨，个人的情绪受到很大刺激。自然了，他事后立刻就把那小精灵开除了。可是，正像我刚才说的，他上了年纪，需要得到照顾。我想自从那个小精灵走后，他发现家里的舒适程度一落千丈。后来我们又要筹备三强争霸赛，还要进行世界杯赛的善后工作。那个名叫斯基特的可恶女人到处散布谣言。可怜的人，他正在安安静静地过一个圣诞节，他太需要休息了。我很高兴他知道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可以代他处理一些事情。 哈利很想问一句，克劳奇先生是否不再管珀西叫维瑟比了，但他克制住了这种冲动。金光闪亮的盘子里还没有食物，但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份小菜单。哈利毫无把握地拿起自己的菜单，四下里望了望，没有侍者。只见邓布利多仔细看了看他那份菜单，然后对着他的盘子非常清晰地说， 猪排。 猪排立刻就出现了，桌上的其他人恍然大悟，纷纷仿效，给盘子里点了自己喜欢的食物。哈利抬眼望了望赫敏，想看看他对这种更为复杂的新式就餐有何感受。这肯定意味着家养小精灵要付出更多的劳动，是不是？然而破天荒第一次，赫敏似乎把 SPEW 忘到了脑后。他和维克多尔·克鲁姆正谈得投机，根本没注意自己在吃什么。哈利突然想到，他以前居然从没听见过克鲁姆说话，但他现在确实在说话，而且说得兴高采烈。 啊，我们也有一个城堡，我觉得没有这里的大，也不如这里舒服。 他对赫敏说。 我们的只有四层楼，而且只在施魔法时才能点火，但我们的场地要比这里的宽敞。不过冬天白昼很短，不能在场地上玩。到了夏天，我们每天都在外面飞来飞去，飞过湖面，飞过山脉。 行了行了，维克多尔。 卡卡洛夫说着笑了一声，但冰冷的眼睛里并无丝毫笑意。 不要再泄露更多秘密了，不然你这位迷人的朋友就会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了。 邓布利多笑了，眼睛闪闪发光。 伊戈尔，这样严守秘密，人们会以为你不欢迎别人去参观呢。 哎呀，邓布利多， 卡卡洛夫说，咧开大嘴，露出一口黄牙。 我们都想保护自己的私人领地，是不是？我们难道不需要小心守护我们受托保管的学校殿堂吗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学校的秘密，难道不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吗？难道不应该保守这些秘密吗？ 我做梦也不敢断言，我知道霍格沃茨的所有秘密，伊戈尔。 邓布利多友善地说。 比如说吧，就在今天早晨，我上厕所时拐错了弯，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以前从没见过的、布置得非常精美的房间，里面摆着各种各样精致豪华的便壶。等我回去仔细调查时，却发现这个房间消失了，但我必须密切注意，它大概只在清晨五点半时才能进入，或者只在弦乐时出现，也可能是在找厕所的人膀胱胀得特别满的时候。 哈利对着他那盘匈牙利红烩牛肉偷笑，珀西皱起了眉头，但哈利可以发誓，邓布利多几乎不易察觉地朝自己眨了一下眼睛。与此同时，芙蓉德拉库尔正在对罗杰·戴维斯批评霍格沃茨的装潢布置。 这不算什么。 他看了看礼堂周围星光闪烁的墙壁，轻蔑地说。 在布斯巴顿城堡，我们的礼堂在圣诞节时摆满了冰雕。当然了，它们不会融化，就像巨大的钻石雕像在礼堂里闪闪发光。食物也是超一流的，我们还有山林仙女合唱团，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唱小夜曲给我们听。我们墙边根本没有这些丑陋的盔甲，如果哪个恶作剧精灵胆敢闯进布斯巴顿，肯定会被赶出去，就像这样。 他不耐烦地用手拍了一下桌子。罗杰·戴维斯看着他说话，脸上带着如痴如醉的神情，好几次叉子都拿歪了，没有把食物送进嘴里。哈利觉得戴维斯只顾盯着芙蓉看，根本没有听清他在说些什么。 对极了。 戴维斯忙不迭地响应，一边模仿芙蓉，也用手拍了一下桌子。 就像这样，没错。 哈利环顾礼堂，海格坐在另外一张教工桌子旁，他又穿上了那件难看的毛茸茸的棕色西装，正抬眼望着主宾席呢。哈利看见海格挥了挥手，他扭过头，看见马克西姆女士也朝海格挥手致意，她的蛋白石饰品在烛光下熠熠闪亮。